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抽筋，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到就 對你 哋 冇錯，抽筋講人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到絕對你哋冇錯。 Round J 部咪最好咯， 天理地 B B 频道啦。 好，歡迎翻到嚟，唔記咗個名，仲有第十集啦。咁啊，今集咧就第十集，好明顯大家都知我就走咗數啦。 唔係走數嘅， 唔係係對講同翻網友講聲對唔住先嘅，因為我咧係禮拜三，好似禮拜三放假嘛，咪禮拜二放假。 禮拜二放假。 跟住我又唔知禮拜三，我嗰日係禮拜三。 係。 跟住就咦？點解好似有啲冇做嘅？直接落的單話，喂，記得今晚幾點嚟錄音？我嚇錄音， 跟住就唔係禮拜二咩？OK。 咁啊，所以搞到咧就。咁咗禮拜五啱啱出面就觸頻咁啊，咁我哋而家先嚟錄音㗎啦。 咪走數呢就好似阿貴嗰啲就真係叫走數 ,ok, 咁、但係佢都。 阿貴嗰啲唔係走數，佢返返嚟啦。 我暫時叫做還息啦 ,ok。咁但係今次就延遲咗啫，咁啊禮拜六啦，聽即係應該大家聽嘅時候就應該禮拜六晏就會出咗街㗎啦呢個節目就。咁因為就算今晚禮拜五錄完都我哋後期製作，等 Jackie 風，即係等阿 Jackie 定埋啲 topic 啊，然之後出埋啲相啊，咁啊先至一次過俾 Kelvin, 咁所以咩啦，咁所以禮拜六先至禮拜六晏就先出街啦。咁所以同各位網友講返聲唔好意思啦。咁今日第十集啦，咁仲有兩個禮拜十二集之後就稍停一段時間，咁啊七月中先再翻嚟噶啦。 係啊，好明顯都俾人追數啦。 係啦，咁啊講咗少少關真係貼身啲嘅 news 先啦。我想反而係第一樣嘢啦，就啱啱呢個禮拜死啦，我真係完全唔記得，總之呢個禮拜三定禮拜四啦，頂我都唔記得咗啦。匯豐就公布咗第一季嘅業績，2014年嘅 quarter one。 係 差嘅倒退接近兩成 ，OK。咁 主要倒退喺邊度咧？ 都係其實如果你話地區嚟講，就係成個亞太區。咁佢幾得意嘅係將香港拼埋入亞太區。 係。 咁我冇好詳細去立過今次份業績報告，因為我呢幾日比較忙嘅關係。但我相信嘅話，從即係媒體報道又好，甚至新聞打段 news 都好，當佢將香港派入亞太區嘅時候，我諗其實亞太區嗰、那個盈利倒退嗰個情況係好嚴重嘅，而反而係香港令到個亞太區整體啦，即係佢而家叫整體成嚿嘅亞太區啦，個盈利倒退嗰個情況係收窄咗少少。因為我 咁個問題喎，即係我哋第一集講即係匯豐其實亞太區不嬲個 base 好強喎，點解倒退呢？ 其實第一集嗰陣時亦都講過啦，就係話亞太區嗰陣時出盤數已經倒退緊㗎啦。當然就係因為成個外圍環境因素嘅影響啦，即係例如特別係由2013年嘅 quarter two 開始。衍生落嚟，直至到依一刻為止啦。其實亞太區本身個經濟嘅狀況啦，你見到第二資金確實唔係喺亞太區呢邊啦，其實主要翻去美國嗰邊嘅市場度啦。咁從而影響到亞太區個增長啦，呢、這個幾明顯啦。咁同埋連續幾年爆曬上去成條一條好大嘅數，咁翻落嚟倒退，我覺得係正常嘅。咁你話係咪？會去到好似美國同歐洲咁，我覺得完全唔會 ,ok,、即係唔係話美國要撇帳嗰隻，只不過係賺少咗嘅啫。咁因為過去所謂三個火車頭根本就靠咗亞太區一隻腳喺度。 係啊。 咁你連埋香港就基本上六成幾嘢就喺曬嗰度㗎啦。咁所以。 咁即係你而家好似話獲利回吐或者係賺少 返。係啦，奔少返少少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嘅數應該係回復返佢反映到匯豐嗰個實質嘅盈利能力㗎啦 ,ok, 咁倒退第一季倒退兩成啦，我相信第二季都會倒退啦，咁但係撇帳就減少咗嘅。第二樣嘢就歐洲同美國方面亦都即係叫做條數劇睇到個延續性就係穩定咗落嚟㗎啦，咁應該呢條數就正確。咁當然盈利倒退仲有一個 point 啦，就係話咩呢，佢冇有好佢冇咗一次嘅好大嘅特別嘅收入喺度。 即係例如過去佢賣好多嘢啦， 炒房嗰邊啦， 唔、關炒房事，例如平保啦，佢褪翻數出嚟啦，個喺舊年嘅時期，咁今次公布出嚟就冇呢啲數嘅關係啦，咁所以就當然係少咗啦。至於炒房方面輸就輸少少，我又覺得OK 嘅，冇乜太大問題啦。第一季老實講，成個無論個美股又好，個港股又好，個 range 美股個 range 大約1000點度，咁港股個 range 大約係二，等我諗諗先啊，22,000-22,100，大約係2000點度。咁個 range 唔多嘅時候，其實你好難賺錢嘅，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嚟。咁所以OK 啦，唔係太過，我覺得中規中矩啦，唔係太過差，唔係太過好啦，係啦。咁 有啲咩其他時事咧？即係除咗股市之外， 除咗股市之外，有乜其他時事啊？哇！冇喎、啊，又係要提防啦，提防幾廿樣嘢啦。上個禮拜五大師節目講過烏克蘭嗰邊啦，咁當然要驚一驚啦。咁第二樣嘢， 大師講烏克蘭講點講咩？ 提防烏克蘭會擦槍走火。 哦， 系啦，咁会影响到成个金融市场嘅。咁第二样嘢啊，系有件大事要讲嘅，就系、是、阿里巴巴决定咗喺美国上市啦。 系佢咩决定啊？佢逼住喺美国上市啫。 香 港唔俾佢上，咁你喺伦敦、日本同美国上，佢上边度上？ 我唔识点样讲，但系我仲系。有個盼望或者有個希望，應該咁樣講。馬雲其實第一個選擇，或者呢個係佢覺得心目中最好嘅選擇，係喺香港度上市。 當然啦。 咁 事實佢行動證明咗啦。 李小加其實係開曬綠燈，即係講曬出口就應該要改嘅，所謂佢嗰個合夥人嘅制度。咁而家最終喺美國度開始準備上市啦。咁我唔嗱 ，OK， 我哋都知道嘢。上市嘅情況，首先第一樣嘢睇係咪受歡迎啦，機構性投資者啦，或者公開招股上 O 唔 OK 啦。而上市嘅過程當中，其實係可以褪貸噶嘛，即係其實褪翻曬所有 check 噶嘛。我仍然都係覺得未 confirm 佢一日掛牌喺納斯達克嗰邊嘅時候，我唔係好相信佢真係會揀美國呢笪地方嘅、 嗯， 因為你會諗到好多問題嘅存在嘅，就係話假設如果阿里巴巴真成間公司真係喺美國度上市嘅事件之後嘅話咧，佢可能會牽涉到第一嘢嘅會係會有好多官司嘅前身嘅，係成個淘寶網嘅問題，一啲版權嘅問題。OK，、嗯、我覺得香港佢喺香港上市，如果喺香港上市嘅話咧， 點解美國上就會有官司前身咧？ 个注册地可能喺嗰度嘛？ 冇个注册地点会摆嗰？ 但我会觉得一样嘢咧，就系佢如果喺美国上嘅话咧，应该会有好多法律嘅途径系可以追到佢入品到佢二手上嘅。 你唯一个问题在于咩咧？就系、是、你发即系、就是、你喺美国去买购买呢个淘即系阿里巴巴股市嘅时候，你就发现咗佢有好多绯闻，又或者有好多错误嘅消息，咁啊即系影响到即系阿里巴巴本身嘅质素，影响咗美国嘅嗰啲投资者嘅利益，跟住先至可以落到佢嗰个市度嘅。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就用透过美国法例去打啦。咁、但系你问我其实话系咪真系有好大嘅嚴重問題咧就唔會嘅，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如果現時美國嘅法律保障，即、就、係、是、美國可能美國人啦、啊、去做投資阿里巴巴失利，即使喺香港上市都好咧，佢都可以沿用同一種途徑喺香港法庭入邊咧提出申訴嘅。咁、所以唯獨是個分別咧，就係你喺香港法庭定喺美國法庭嘅啫。但係如果講開法庭咧，我就即係調翻轉咁講。打官司咧喺香港打咧係平一折嘅，喺美國打係貴好多倍嘅。主要原因咧就因為香港打官司咧，我哋唔能夠要用一個叫做賠償分擔嘅制度。嗱咩叫賠償分擔制度咧？就係譬如話我斷咗只腳。咁然後呢我就譬如阿的唔覺意即係掃跌咗我即係唔係我喺 Regga 跌斷腳，咁我就告返 Regga 啦，咁我告返 Regga 咁我咪可以攞筆錢囉。嗱喺香港嘅做法呢就是、個 calculation 呢就係、是、我跌斷隻腳喺 Regga 跌斷，然後我會斷幾耐啦，我有幾多嘅傷害啦， Regga 就賠幾多俾我。嗱，跟住然後律師咧就收一個 standardized 嘅律師費，又或者佢本身已經傾好咗律師費，例如你賠到俾我100萬嘅，呢個係我損失。律师呢就收50万，呢个律师讲㗎喇。咁但如果官俾唔到即係100万我个官只係俾20000蚊我呢，我都要俾返50万或者即係俾返钱做律师嘅。嗱但係美国呢佢嗰种嗰个法例呢其实係可以选择呢就係个律师同埋嗰个赔偿之间有个即係挂钩金额㗎。即係如果你俾100万我，你就中间要俾10%我，即係俾10万我。咁但係如果官即係好突然间好死啦，佢话你只脚矜贵呀，即係劲个斯朗拿度俾300万你咁样。咁呢咁 Regga 呢即係可能 我律師呢就要即係當中要有300,000嘅訴訟費用。咁、 嗯、 所以因此呢喺美國打官司呢一講到賠償問題，尤其是啲版權啦、 嗯、 即係阿里巴巴啊、淘寶啊嗰啲都好呢，喺美國打親嘅話呢，美國律師就幫你煲大條數嘅、 嗯、 有幾大煲幾大，因為佢中間係可以分成嘅。咁亦都係即係呢一個就係美國嘅司法制度同香港嘅司法制度一個好重要嘅分別、 嗯。 香港曾經諗過呢，可唔可以將賠償呢同呢個律師費掛鈎嘅、 嗯、 但係就已經俾人否決咗啦，咁就因為有個助眾嗰個問題。咁所以 that's why 即係你如果你話上市擔心律師問題呢，嗰、那個影響呢就唔係官司嚟問題，而係佢帶嚟嗰個賠償會唔會因為呢種法律制度唔同呢而有個好大嘅風險囉。 嗯，但係我都係嗰句啦，一日未掛牌，一日到我都仲有變數啦呢單嘢就。咁啊講返個市先啦 ,ok, 個市就今日係5月9日啦。 係。 老實講我係即我記得好多個兩，我記得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已經都有講過，我係覺得五月個市係幾危危乎嘅，會跌嘅。咁但係我冇諗過最後佢係由226開始散貨，即我 expect 嘅係佢喺23234啊、232呢啲位散，即高多大約600至800點散嘅。咁但係最後喺呢啲位散貨散到落嚟啦，22000失守啦，今日最低就21700啦，收喺21800啦，今日星期五啦。咁去到呢啲位，我覺得。我諗輕微都有少少彈啩，但係始終仲可能要再殺得深啲。咁既然見得21218呢啲位，就唔爭再見多幾百點落埋213甚至208啦。即係覺得仲有800至1000點行啦。我估今個月會見到，咁所以點解我都提大家，去到五月就算把啦，咁即係算數啦。因為我自己都 miss 咗個 chance 嘅。如果真係俾我喺四月嘅時候見到23000、23400嘅話，我就唔理拍咗張棋子沽落去算㗎喇。咁我我當我挨800點打靶，一路望住落去放風箏放到尾嘅。咁但係最終俾我見唔到冇得放啦。咁但係就呢個位就一陣我哋今日個 topic 會講啦，因為我再 check 返好多嘅股票啦呢兩日，因為為咗呢一日嘅節目呢，咁我反而 check 返近期好多我曾經睇過啲股嘅，即係睇過好多股票公司嘅，咁然之後發覺其實，我發覺有扎嘢都冇留意過之下咧，其實都幾低危幾殘嘅，咁啊甚至去到兩年低位啊，成其實如果你話去到呢個位唔知啦，大家手痕冇嘢買嘅話，咁今日其實一陣可能 whatever 啦，唔知第二節定第三節啦，總之最尾嘅時間會講一講啦。 貨買股票嘅功能啦， 係啦。 翻轉就呢個節目好搞笑，呢個節目咧就係往往咧阿德係堅持要講股票啦，我堅持係唔想講股票。我又唔明你講咩，我聽咗頭五分鐘你喺度講呢個即係匯豐嘅業績，其實我諗啊，即係咩咧？即係點解咧？ 咁啊，仲有少少短打啦，即係講開，你問我有咩發生咩事？哦，呢奇怪喎，就係呢兩日，因為我翻咗上大陸啦，咁啊焗住要兑錢啦，然之後80幾啦， 係啊，跌咗啊！ 即係其實，因為點解咧？我記得上兩個禮拜嘅時候咧，仲係講緊港，即係兑翻港紙就高啲嘅嘛。 係 啊，亞灣大約807、808啦，咁然之後咧兑人仔咧就79.8，有啲就802度嘅， 去翻八啦而家。 咁跟住。其实今日呢我琴日呢我就发觉有啲805啦，我仲有啲见到807啦，而对另外一个价位呢就811几啦 ,ok, 咁应该觉得咦真係想返80楼上 confirm 咯喎，咁睇下啦，即係有冇机会上到84、85啦，即係睇年尾或者成啦，係啦，有啲嘅 我。你想大陆搞喺边度你今次上咗去？ 上深圳咋嘛，我都係。我返深圳食饭啦，我要有啲事情要做，有啲嘢要汇报返啦，因为我都要做功課揸返個盤嚟。 我諗住話你去大陸梗係去遠啲，去深圳。 冇啊，去邊度遠啦、啊、點走得甩啦、啊。我 廣州近排大雨，就其實近排即係你問我呢，其實香港就有啲悶嘅，即係去到呢啲時候年中間呢，大家就會開始 plan 緊旅行㗎啦。 嗯。 即係大陸我約你，即係咪即係趁呢個時候去玩玩添。 我好想去啊，好想去上海，不過唉冇時間。 去上海就唔好啦。 冇啊，冇、就是、辦法啊。 我而家都 plan 咗個無聊嘅 trip 啦，即係我哋，即係我都希望就係做完十二集之後，我就可以去旅行。 你就可以咯。點解要做完十二集，即、就、係、是、可以做埋宣傳嘅？點解完咗十二集之後要隔成個幾月咧？就係第一樣嘢 Vega， 六月二號開始就搞十二號就世界盃啦。六月二號至十二號之前有四個特集啦，跟住然之後十三號 四個特集嘅要。 特輯 OK 就分開四集講八組嘅形勢， 係 OK 咁第二樣嘢啦，就係六月十二號開波揭幕戰，十三號開始啦，逢式每晚九點半到十點半都有直播， 直播咩？ 成個世界盃啊！比较世界杯 直播世界杯， 直播世界杯即系会讲我哋做。 你想我哋翻唔翻工好咧？ 我哋做直播节目啦，咁然之后会讲翻嗰晚打完嘅赛事啦，甚至系嚟紧可能几个钟头后嘅波会点样 听。直播节目即系几点钟开啊？呢个 studio 九点夜晚九点半到十点半咯。 夜晚九点半到十点半， 就系嗰条线嘅直播节目啦。 唔系 直播，即系嗰场播放晒。 即系点啊？你要三点几至五点喺湾仔， 即系叫会死。 跟住六点钟食个早餐，九点钟就过对面翻工啦。我哋可以 会死嘅 Jackie 嗰下，放心，冇咁虐待。 即系佢直播就每一日都直播，系啦，有打有波打嘅日， 有波打嘅日，咁啊每晚嘅九点半到十点半。 系，所以咁唔系啊？你决赛搞直播，真系直播嗰只直播。我都 OK 啊！ 睇到时咩 系咯 咩嘅，即系咩戏码啦。咁你老实讲，最后顶你 最后有啲咩戏码咧？你想 吓、啊、最后喂， 即系非洲球队对非洲球队。 唔系咁，你有老实讲，你话传统嘅咁，你话即系一对一线嘅欧洲，可能对对巴西或者阿根廷，咁梗系多人睇啦。咁但系正如你所讲，涉一队啊系冷门啲嘅，例如欧洲二线或者甚 至希腊咁样， 即系。希腊叫三线啊，我都话你涉段瑞涉对瑞士你都已经企咗喺度啦，你涉对非洲又系企咗喺度啦，咁你所以就即系呢个就最后安排啦。 你南美洲都冇乜嘢好睇噶啦， 都系。 调翻转啦，即系过往日一直即系，虽然我哋今次唔系讲波，但我都想讲就系世界杯喺南美洲打，好似咁耐以嚟都净系南美洲赢过。 冇错，历史 未试过有欧洲球队 赢。历史系喺南美洲搞嘅世界杯，全部都系南美洲赢晒。 系啊，咁所以就系你估到咧，如果南美洲赢晒，你都系睇嗰三四队噶啦。即系你顶多抵埋对卡云尼嘅巴拉圭。 哦，咁、啊、其实老实讲得三队嘅啫。我喺我心目中，巴西、阿根廷同埋比较黑马嘅乌拉圭，即系苏亚雷斯嗰队嘅乌拉圭。 sorry， 唔系巴拉，唔系乌拉圭，巴拉圭。 巴拉圭。 总之 乌拉圭啊，苏亚、 啊、 雷斯系乌拉圭啊。 卡云尼系咪同苏亚雷斯同一个国籍？ 系乌拉个龟啊，嗰对 U 字头啊 ，OK。 U 字头唔到乌咩？ 咁你头先讲巴拉圭嘛 ？Sorry， 有咩球迷证？ 啱啱啦，苏亚雷斯跟住卡云尼，跟住第三个边个咧？ 唔记得咗啦，嗰对 嗰阵时因为咩啊？打 科兰，我知你想讲科兰。 咁以前就佢三个打噶嘛。 系啊，都系好强。咁所以即系世界杯就黐实 Vega 啦，系啦、啊，所以嚟紧搞世界杯嘅关系啦。好，入正题啦。 好，我哋成日都话我讲清嘢正题啊。你嗰日我哋上集第一节，我哋上一集就揾咗 Kelvin 出嚟讲，无端端唔系嗰本书就讲咗嗰本书。 唔系，但好噶嗰集咧，即系还少少，还翻少少债啦。因为好多网友，包括系自己有个 Facebook group 啦，姚转里头都有讲过话想讲下期权咁啊。其实我就真系唔熟嘅，你问我 喂抽筋 嗱 ，OK， 我可以讲，我就从来唔睇唔掂唔买唔卖呢个期权嘅 options。咁我大致上知道个运作就算噶啦。咁因为阿粉啫，即系 Kelvin 就会熟啲。咁系啦，我从来都系我都系同大家一样，我都系赌嘅啫。我中意买大细嘅啫，一系升一系跌系咁简单。咁我中意赌期指嘅啫。 系期权就多啲嘢玩啲嘅，期权你又可以砌下啲 portfolio 啊，砌 butterfly 啊。 即系你有得砌，系啊，你有得砌，你有得砌啊，砌下积木咁样。咁啊，我呢啲贪求快感，中杀搞掂八百点收工咁样嘅啫。 但你谂下，你砌期权系好玩嘅。砌 portfolio 好玩嘅，咁但系你砌完就点啊？你都唔会赢噶啦。 系啦， 你听翻上一集第一节已经讲咗啦，中间入边有好大嘅数字，叫即系嗰个 volatility 咧，即系嗰个隐性波幅，基本上系庄家又好，发行商好自己控制噶嘛，即系又唔关我哋事嘅。 系啦， 系啊，咁所以呢啲就基本上， 就期權就跌唔過嘅。 咁啊， 另外就第二節啦，我哋第九集第二節本身又話講高鐵嘅， 係 成集出嚟講黃楊達， 最衰係你， 黃楊達 最衰係你，啦搞到講黃楊達啊！真係我放你走啫，如果唔係我捉你第三節嘅，你有嘢做，唉算數，唉講，我想話講翻高鐵嘅啦，啊你個友仔。 第二節係 keep 住成集就講個林輝黃楊達，林輝黃達，今日仲抵死啊！我去咗即係某個地方啦，有個即係熱血粉絲捉住我咁樣，跟住佢哇，我聽到你講黃楊達喎， 你又想講？翻嚟啊，翻嚟啊，講翻高鐵啦。 講黃楊達嗰集係好聽嘅，我想講啫，嗰個熱血粉絲都話即係佢話都講得即係都係有啲味道，感覺上感覺到係多咗啲角度嘅。 好，咁啊翻嚟啦，講翻 高鐵啦， 講翻高鐵啦， 真係 用翻個 講高鐵咧。 用翻个新闻去讲啦，好似上个礼拜讲重复讲一次，点我唔记得咗啦。习近平去到甘肃，乌鲁木齐嗰边，就讲嚟紧都系会发展基建，甚至系铁路网。咁咧就陈 OK 呢， 跟住就俾人炸咗啦。 唔系呢单。OK， 一方面啦，跟住我成日都话嘅嗰段片咧，即系你唔好认为咧真系 CCTV 播紧。个可能啊，习总喺新疆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嗰日习总喺新疆 ？OK，、我成日都觉得系早一个礼拜喺新疆剪完晒翻嚟啲片啊 ，confirm 系嗰个时间播就播嘅啫。OK， 就唔会一定嘅。咁但系当然啦，就播嘅时间一方面嗰度就炸咗啦。第二样嘢，但另外一方面系咩咧？就系、是、好啦，但系市场终于听到少少消息啦，咦，抌钱落基建咯， 系 咁就。有少少着咗嘅，少着咗系咩咧？就是、一扎嘅基建铁路股， 系 中国嘅即系 H 股啦，咁就拱咗好轻微嘅一日到一日半到就拱咗少少上去嘅。 因为如果你讲铁路咧，其实上个礼拜就唔单止呢一单新闻嘅，即系过去除咗喺即系习总俾人炸之前讲过话要起基建啦，第二单咧就好、是、重要嘅，就系佢嗰唔系习总嚟嘅，嗰、那个系啊。總理叫咩啊？李克強，係啦，過咗尼日利亞啦，去咗尼日利亞話要投資啊嘛，其中個投資項目就係幫尼日利亞又起基建啦，主要亦都係高鐵啦。跟住今日喺度放風啊嘛，放條好無謂嘅風啊嘛，即係中國搭條高鐵過去美國啊嘛，即係我諗咗好耐，喂，你可唔可以即係吹大少少？即係你搭到火星啊笨！啱啦，就是、有个真系好劲嘅，即系中国梦想啦，搭条即系高铁过去美国啦，即系究竟哇呢？咁上个礼拜到今个礼拜为止，一直都有啲咁样嘅高铁梦发生嘅。咁所以你话系咪即系炒咗一两下咧？下边即系第二节啦，咁嗰阵时我哋就会讲啲 specific 呢啊，的种熟啲啦，边啲公司会炒得起啦。咁但系 in general 高铁梦咧，基本上又翻嚟啦。喂，感觉上好似喂嗰阵时我哋讲中国十个板块 n 横 n 中咁咩四横四中，嗰阵时讲到喺啊嗰阵时系边个嚟噶？ 喂，但我想问翻一个问题先，呢、這个真系要问 Jackie 嘅。唔识算数可以答唔到。我哋都知道由六四完咗之后，跟住改革开放啦。邓小平确立咗经济改革开放啦，令到小部分人先富起嚟啦。咁主要系沿海城市啦。 咪主要系高官。 我讲错咗。咁但系几时开始？正如你上一集所讲嘅，系走咗所谓四横四纵出嚟咧。 四橫四縱 應該係一定係九十年代之後嘅事㗎喎。 咁梗係九十年代之後嘅事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四橫四縱喺邊度嚟呢，就應該起碼就係講緊九九年。嗰陣時呢其實未有四橫四縱呢個字嘅。嗰陣時呢就整個咩巡審咩客運專線。咁就開第一條即係扮係高鐵嘅嘢出咗。 朱镕基時代。 係啦，差不多係啦。我忘記咗嗰個係朱镕基後期年代啦。 後期年代。 係啦，即係又未到胡錦濤年代。 未到一定未到。 咁所以呢佢就啱啱好嗰陣時出嘅。如果你話真係睇返成個四橫四縱又好，你又或者成個高鐵歷史嘅話呢，第一個即係電動車講緊97年出嘅，咁喺韶山，跟住之後呢亦都係去到即係一啲內燃電動車啊，去到電力嘅電動車係98年度開始出，跟住然後慢慢出到去呢和諧號，我冇記錯呢就應該係08年嘅時候就出嘅。咁當其時就係京津08年嘅和諧號。 係啦。 係啦，即係北京去到天津。 我都08我都唔記得咗係咪和諧號，但我以我所知啊，即係我所知啊，一路都讲緊嘅係零真係过咗沙士之后，04、05年开始喺香港呢边就多咗報道啦，就係话首先第一条直嗰条线高铁嗰条线係咩呢，香港深圳广州轮到上去嘅係 上武漢、上海， 係 跟住仲要係另外一邊係由廣州直上北京。 嗱，呢個就真係其中一條縱線啦。咁未去到咁盡之前嘅，最重之前嘅咩咧？係北京先落上海先，係啦，香港搭去廣州，搭去武漢先。香港嗰條有少少偏西航嘅， 係啦，係啦， 係啦，中間仲未有交匯，因為中間交匯條已經做咗。嗰條係咩咧？就係香港直達北京鐵路。咁嗰個就好耐年前嘅，基本上你而家喺九龍塘紅磡站咧，搭到廿四小時就上到去。 嗰個好耐㗎啦，嗰個係火車嚟㗎，真係。 咁嗰個火車叫做咩？京港鐵路啊嘛，然後就由廣州搭鐵路，即係用香港直通車路線行上廣州。廣州搭京港鐵路應該98年到之前嘅。 好耐。 咁我記得我有個以前好搞笑，嗰陣時我飛去北京有個 conference 啦。咁嗰陣時我去咧就好搞笑，你知大陸係咁樣嘅。大陸咧，如果佢 sponsor 你咧，個意思係落地 sponsor 嘅，即係你要飛到過去。食宿我嘅咁樣嗰啲咧， 係 咪先咁樣？通常即係國內啲財團都咁樣做，咁但係嗰程係你要俾噶嘛。咁我冇所謂啦。 我琴日唔係等於我琴日翻去再食飯，食宿我嘅。 大佬你去深圳， 但係我有意識，我咪我俾咯。 唔係你去深圳係慳好多啊嘛，即係你。嚟到話北京食宿我嘅，咁我去北京嗰程都千幾二千啦，仲要你諗下北京機票，我唔知第三站第四站我講噶嘛，香港去中國嘅機票特別貴噶嘛，即係仲要單程冇來回優惠，仲要 delay， 跟住然後飛到佢幾乸尺高先至去到個咁近嘅地方，係啦，都係飛個三四個鐘頭。咁啊，嗰程機票就貴嘅，咁啊臨尾，當然個食宿就一定好噶啦。咁我冇記錯，我助理好搞笑，佢就即係費事去即係搭呢個咁長程嘅機。佢竟然同我講話，喂，我可唔可以請半日假？咁你知我公司係即係冇乜假期噶嘛，即係冇假期概念噶嘛。總之你做完曬你啲嘢，你就走啦，唔好理我啦。咁我助理就我早半日走，搭廿四小時火車，即係走嚟同我搣同一個位，即係我就喺香港搭飛機過北京，佢就早幾廿個鐘頭就喺香港搭咗，即係上咗直通車，然後就坐直通車過咗去北京。咁我冇記錯800蚊火車飛嘅廿四小時。佢個感覺咧同我講係 pleasant 嘅。即係唔係差嘅嚇，即係 幾時啊？我想知 三年前到嘅啫。 哦 ，OK， 因為咧舊啊，其實係有嘅。以我所知係咩咧？70年代已經有噶啦，即係有火車係香港、廣州、廣州、北京嘅。 係 當時係88個鐘， 係 由香港直上北京，廿四係啦，3日幾，冇錯，88個鐘係啦。咁所以就我哋諗幾時先係啦，因為而家當然快咗啦， 廿四小時得㗎啦，我記得係。 喂 ，OK 喎， 其實 OK 㗎，所以嗰個八小時生活圈真係廢。 OK 喎， 同埋八小時生活圈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八小時生活圈點解當其時高鐵吹得咁行咧？大家中意咧，因為大家 dream 緊同一樣嘢，就係你慳咗程宿啊嘛。即係我可以八小時。我喺我架車度瞓啊嘛，咁但係你諗下，成日得嗰一班車係有八小時生活圈嘅優惠嘅啫嘛，咁你朝頭早搭嗰啲咪瀨曬嘢咯， 係 咁即係 anyway 啦，咁但係四橫四縱講緊係90年代後期嘅概念嚟嘅，基本上去到朱鎔基話走出中國嘅時候咧，國內先至興四橫四縱。如果你睇翻我哋上個禮拜嗰集啦，即係上一集。嘅第二節中間就有講嘅，雖然我哋講咗大量關於呢個黃楊達嘅嘢，但係講完黃楊達之後，我咪介紹嗰本書係沈建發同埋我以前老細叫咩名咧？頂食屎真係唔記得自己老細叫咩名添，楊宇曼係啦，咁即係以前亞太所個所長。咁即係楊宇曼加沈建發啦，咁佢兩個咧就寫咗本書，就講關於即係中國嘅區域發展嘅。當其時點解話90年代後期我哋會搞四橫四縱同中國入邊個鐵路發展咧？主要個原因咧就係配合翻嗰個區域發展。區域發展好搞笑嘅，喺中國佢嘅講法咧就係當其時朱鎔基諗出嚟嘅。中國咁大。你搞唔掂㗎啦，係咪先？你如果你同我講話每個省一個圈一個，即係你嗰個省一個省搞，咁個省都好大㗎嘛。省嘅廣東省南部同北部已經爭好遠啦，廣東省沿岸城市同廣東省近內陸城市基本上就冇可能啦。即係你用同一個政策底下，咁甚至乎有同城化出現啦。當其時個原因係因為你個城鎮化嚴重，城鎮化嚴重導致城鎮嘅 size 好大。其中一個你睇返好明顯嘅例子，我哋呢個 唔係呢個節目，好似呢個台多廣州聽眾。咁啊，廣州聽眾定知啦。咁啊，即係你嗰喺廣州市中心，你去到佛山，而家就廣佛同城啫。過往廣佛同城之前，中間係一大段農田噶嘛。但喺九十年代就呢啲農田就開始慢慢發展出嚟。 哦，未起好嘅喎，原來我答你 咩啊？ 廣州嗰個地鐵站博佛山火車未搞掂嘅喎。 未搞掂，但我答我上個禮上幾個上年咪答咗佢咯。 唔係啊，即係邊個火車地鐵站啊？ 可能佢未 即未可以落到去直播到，因为 可能佢未接轨，即系我上车 未接咯，系啊，我嘅意思。 因为我记得我依我而家好似转两程车得噶咯。 因为我系点讲咧？我由东站过南站啊，上次咁我原基本上过晒嗰啲站噶嘛，咁就见到咦有个咦可以上佛山，即系我见到佢咁样博咯，但系咦。跟住然之后佢话未起好，类似咁嘅嘢。 佢中间有个接驳位可以有个广佛线。 我谂系个接驳位未搞掂咯。 因为嗰阵时就我上几年去咗广州就睇一啲城乡差异问题。咁其中一个咧，我就去咗广，谂住由广州过佛山，其中一个卖花嘅地方，即系点样透过卖咗自己农田变成花墟，一个乡村可以即系发展出嚟嘅地方。哇！跟住然后就食得屎啊！嗰次真系，我谂住喂，咁你谂下乡村。变咗卖地，变咗发展做一个花农嘅地方。咁你梗系谂紧，喺好多乡民隔篱，咁有个花圈，咁然后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即系一个食一个 community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我喺九龙塘入边发展食，即系饮食行业。咁你咪九龙塘上面居民，下边好多饮食街，你咪见到成个问题咯。 系啊。 咁我嗰次去到嗰、那个，我唔记得咗个叫乜鬼地方，就系讲嗰个花市咧。佢竟然所谓乡镇发展成花市嘅地方嘅方法系咩咧？所有地帮你卖晒佢。然后所有屋帮你拆晒佢，个 community 完全唔存在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入边有少少乡村有个花市冇嘅， 冇啊， 平地，全部平地， 平地 花，跟住花盆，成地都系花盆，就系咁啦。跟住我顶你，我上嚟拍嘢噶，你俾我咩 show 落？ 嗱，补充少少先啦，四环啦 ，OK， 总之简单啲嚟讲啦，四环一条就系北京去上海啦，咁啊第二条就系北京去香港啦 ，OK， 中间总之经过好多站啦，另外第三条嘅就系由北京上去哈尔滨嗰条线啦， 系 第四条线嘅就系由杭州去翻深圳嗰条线啦，咁呢个就系四纵嘅 ，OK， 四环就系咩呢？环就一阵再，即系一阵有啲问题问 Jackie， 咁啊讲咗先啦。环就系青岛去太原 ，OK， 跟都唔好横啫。 跟住徐州就去兰州 ，OK。 啊， 然之后咧呢条紧要啦，上海成都，咁啊最后就系上海再过埋昆明呢两条线就反而系紧要嘅。系啦，咁啊喂，但系睇翻嘅系，我谂应该系发展真系。我哋熟悉嘅大多数都系喺四纵身上啦。 唔系四纵身上，点解我哋熟悉呢？其实因为我哋成日去啫，你又有北京、上海沿岸城市嚟噶嘛，我哋沿岸城市四纵你梗系熟噶。四环你唔会话唔熟噶，即系譬如话有几条咪其实即系嗱，青岛去太原嗰条线咧，大家就唔会好熟嘅。咁但系你话讲紧青岛入边铁路发展，其实已经好劲啦。过往喺西藏即系青藏铁路嘅时候，咁另外昆明成都嗰条线，即系你唔会知喺香港嘅唔熟啦，但系你喺南宁你就发觉呢两条线就是你揾食噶啦嘛，因为你喺南宁就靠呢条线，希望你搭下，咁你就搭咗上上海嗰边就通去昆明，昆明就通落东南亚啊嘛。 炒啊，等等先啊，睇下个时间先。啊，一阵讲南宁，下次讲南宁。 咁所以你谂下就系发觉就系话，喂，四横四纵，点解香港人净系识纵？因为香港咧基本上大部分嘅生意咧都系沿岸城市嘅。咁但系对于内陆嚟讲，四环系重要啲嘅，尤其是讲国际 trading， 四环 系 好重要嘅。你谂下下边成都、昆明，基本上落去博嘅就基本上博东南。 唔系，同埋我想讲嘅系，因为个纵嘅原因系咩？就系纵已经系好传统啦。好传统嘅意思就系呢个翻转头系成个。点讲咧？新中国嘅发展已经系喺纵线度发展晒噶啦。无论系上海啊、北京啊，然之后抡到落去广州啊，下边嘅即系新嘅地方啲嘅，就系、是、近呢三四十年嘅深圳啦。咁但系环线嘅系环线真系系由正如 Jackie 所讲系99年 confirm 咗四环四纵之后，四环嗰个发展反而系重要嘅，即系成个中国要由。 逆水去行，即係所謂嘅由東向西咁一條線駁曬過去，係啦。咁呢個 由西氣東輸嘅概念，又變咗西氣人輸咁樣啲啦。 係啦。 咁但係你調翻轉咁諗嘅，四橫四縱其實你據到而家咧都未發展曬啦。 未。 咁但係你話高鐵夢咧，呢一個四橫四縱咧係講朱鎔基嘅時候，佢嗰陣時即係講翻一開始我哋講翻《十堅法》嗰本書啦，即係同埋啊，我成日都夢成鬼唔記得楊宇曼本書。喂，講起楊宇曼有啲好笑嘅。 黃宇曼啊，先。 黃宇曼就。其实我从来都唔中意黄远文，唔系因为政治问题 嘅。哦 ，OK。 你有冇觉得？你知唔知？你有冇？你知黄远达系咩样噶啦？ 知，梗系知啦。 嗰个黄远之嚟嘅，我想讲嗰个系。我唔緊要，你黃遠曼係天氣嗰、那個 係啊， 哦 sorry 啊，咁邊有人識黃遠曼啊？咁我就知黃遠之，但我想講黃遠之，你有冇睇個鹹蛋超人啊？ 有 黃遠之同超人七號個樣係好似嘅。 OK， 但大家都係講真，我係講嗰係黃遠曼 ，OK， 唔係黃遠之，我冇咁重口味。 黃遠之我好似超人七號， 小弟係唔中意食鹹蛋。好，继续 Jackie。 好啦，咁啊，朱镕基年代其实佢讲紧嘅就系即系嗰个区域化发展啦。 嗯， 其实就系因为其实头先讲同城化点解讲得咁严重咧，就系咧同城化问题底下咧，佢发现咗一个新嘅 model， 尤其是喺广东省开始讲。 嗯， 就系佢觉得城市同城市之间应该有合作。 嗯， 咁因此产生个概念啦，就叫圈。 嗯， 咁所以你成日听到嗰啲咩噶嘛？就大珠三角嗰個圈就好耐啦，咁啊廣佛又畫咗個圈啦，之後渤海經濟區又一個圈啦，咁啊畫咗咧成個中國喺朱鎔基眼中咧一個圈一個圈咁畫咗出嚟，咁啊基本上呢啲咁嘅經濟圈咧就嗰陣時概念，其實而家都有噶，嗰啲咩前海經濟特區啊， 成都重慶係一個係咪？ 成都嗰邊有另一個圈嘅， 係啊，我記得。 咁但係嗰啲經濟圈咧就另一種，因為成都由成都重慶嗰就 OK 啦，昆明嗰個圈係畫個跨國嘅。 昆明是好恐怖的。 昆明是畫個跨國的圈。跟住然後東北省的另一個圈啦。我唔記得嗰個叫咩啦。然後就天津嗰頭就個渤海經濟區唔知乜經濟區咁樣嘅。咁嗰啲咁嘅圈呢就畫晒出嚟。嗱畫完出嚟之後呢係配合返點解四橫四縱呢，就係、是、好似你一個圈一個圈呢就喺中國地圖上面畫咗個魚蛋咁樣，然後就搵四支竹籤黐住佢。就透過呢一啲咁樣嘅竹籤咧，就懟穿咗啲圈同圈之間嘅聯繫。咁希望就做到嗰種好即係好連貫性嘅發展。嗱，呢個時代咧，其實就喺朱鎔基入邊咧，相對地咧係叫健康嘅年代嚟嘅。因為呢個年代咧，大家都淨係覺得基建係基建嘅啫。咁而家最大問題係咩咧？就是、中間經歷咗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啊！ 邊個？ 你知唔知鐵路當其時即係朱鎔基年代後期邊個管嘅？ 唔知。 你有冇听过个姓刘啊？而家讲咗出嚟，而家 keep 住讲佢坏话，大家唔紧要嘅。你知唔知叫刘铁军啊？ 知。 咁啊，刘铁军你一定识噶啦，咁啊，你识啫，我唔识啦。OK。咁刘铁军而家就即系，佢好似坐监嚟啦，坐了。 中铁嘅前，睇下先，梯图系。 而家 铁路局局长嘅，铁路局局长，跟住中铁建嘅中铁嘅唔知乜。乜差嘢嘅位置啦 ？OK， 咁当然啦，系因为之前有单追尾嘅事故啦，咁啊咩飞啦 ？OK， 吓佢呢单嘢咩飞？我记得继续啊， 唔系嗰单嘢就衍生到落去一个问题，嗰、那个系一个导火线，你衍生到落去，发觉原来佢贪咗好多钱 ，OK， 咁然之后跟住就俾人叫咩啊？双亏系啦，双亏完之后咧，我都。好似判咗噶啦，我记得 判咗死缓啊，而家 系啊，我都记得判咗噶啦呢单嘢，系啦，咁就系咯，刘铁军得继续。 唔系咁啊，因为刘铁军咁佢当其时咧，其实你睇咧，刘铁军当其时都系同高铁最尾有关啦，咁但系嗰个咧就只系纯粹白澳嘅导火线，跟住之后嘅原因咧，佢基本上好重要，佢死嘅原因咧就因为差唔多系喺胡锦涛后期一个大贪案嚟嘅，咁就基本上案就系讲即系四横四纵之间啦，高铁专利权啦等等问题，佢又发觉咧中間就即係 cap 咗好多，咁但係劉佢間 cap 好多好正常啊，全世界官都 cap 噶啦，即係咁講，全中國嘅官都 cap 噶啦，邊個中國官唔 cap 啊？咁佢樣衰啲 cap 喺自己個袋度啫，因為即係人都 cap 喺自己屋企人個袋度噶嘛，咁劉鐵軍可能冇屋企人啩咁樣。 咦？許仕仁啦，判緊喎。死我今日冇精神，繼續。继续 军啊，许仕仁冇关嘅，我一直相信许仕仁清白嘅。 OK， 继续。 嗰单系嗰间系咩啊？新世界啊嘛， 梗唔系啦，冇噏错啊，大佬。 新世界定新咩噶？ 梗唔系啦，梗唔系新世界啦。 系新 新世界系啦， 新鸿基 系啦。 哦，哇，新鸿基就真系啱噶，佢做嘢系好正确噶。 嗯， 我近排发觉佢好多啊 OK 噶，好中意好公司嚟。因为我谂啊，点解系咯？我记得系新字头，我成日都捞乱两间公司咧。 你冇可能捞乱嘅 OK？ 点解嘅？ 你记住新世界 OK 就有个老人家。咁近排唔见咗嘅啫，咁唔知去咗边啦。咁而佢揸住好多嘢嘅，包括周新新、 周大福嗰个咪新鸿基。 周新新，新鸿基就真系净系搞地产嘅啫。 哦， 系啦。咁新鸿基有三个兄弟。 哦， 系啦，咁 所以佢呢个就新鸿基。 系啦。咁新世界咧就有阿老豆、阿仔同阿孙。 系 呢、 个孙好积极嘅，我想讲。 唔系个孙个名系冇改错嘅，因为香港真系有两个李嘉诚，而有两个李嘉诚都系咁有钱嘅港元。 唔系、哦，哎呀，我又捞乱咗添。喂，有个姓郑嗰个系边个噶？ 啊，唔系李嘉诚 ，sorry， 讲错咗，讲错咗，唔系 ，sorry， 唔系李嘉诚。总之应该咁样讲，总之就有个老豆，有个仔，有个孙。OK， 新世界系多方多发展业务嘅，包括喺香港有经营嘅系运输交通啦，另外当然房地产啦，仲有零售业啦，仲有嘅系内地都有零售业啦，包括新世界百货啦，亦都系上市公司嚟嘅，系啦。咁但系新鸿基就真系。有80%+嘅業務都係地產。 呢兩間公司講得多係會得罪好多人嘅，所以真係盡量係唔好講。咁樣不過講兩句啫，好快嚇，大家分得清。我終於知容易分嘅方法係咩啦。 嗯， 新世界有中國業務噶嘛？ 嗯， 新世界中國業務個董事知唔知邊個啊？ 唔記得。 新世界中國嘅董事業務咧就姓紀嘅一個女人嚟嘅。如果你睇 SCMP 咧，佢話乜 Jessica Woman 咧有選過嘅香港十大女性傑出之一。咁、 哦、 啊，紀文鳳小姐以前就做 Gray 嘅 ，Gray 就係一間廣告公司。咁啊，紀小姐而家最出名係咩咧？就係佢最出名咧就係資深涼粉。 紀文鳳 係啊，資深涼粉 咁熟嘅。 佢系咪行政会议成员啊？好似唔系，但系佢系当年竞选办嘅，我记得冇错系。咁、okay. 所以啊，咁我记得啦。咁啊，新鸿基咧、就三兄弟啊嘛。咁、我就知边间啦。嗰三兄弟有样嘢好劲嘅。香港基本上文化界好 buy 新鸿基嘅。 哦。 原因系因为新鸿基嘅 CSR 主要做文化嘢嘅。 哦。 尤其是文学、文艺、读书等等嘅嘢。 嗯。 咁啊，咦？哦、我哋唔关我哋事噶。 唔关。我知你讲咩，突然间唔关 读书就梗系好噶啦，系啦，读书梗系好，咁啊读书梗系好嗰班人就好中意新鸿基嘅， 系啦， 系啦，好似但系读书真系好嗰班人，好似喺我哋个台冇节目噶嘛， 冇， 点解好似佢上嚟啊？ 唔知啊， 啊京城茶馆第一， 系啊， 哦， 系啊， 算啦你打， 阿土个 friend 嘛。 哦， 系咯， 佢唔听节目嘅， 唔听 嘅节目冇听， 所以大家好多烟烛嘢，唔好意思。 喂，即系讲得太多就喂好多，即系一讲呢啲公司咧，尤其是咧我哋咁中意讲国际嘢咧，就系、是你讲刘志军，你咪刘铁军，你打靶你唔会打到香港啊嘛， 啊 你最多闹你都系闹杰斯仔啫，同中国有关系。你立讲新鸿基、新世界，基本上个个都系自己啲 friend 嚟，系啊，咁啊，即系尽量唔好讲啦。咁啊，讲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去，即系刘铁军，即系佢系一个即系贪官，大贪官啦。咁但系贪官冇所谓，个都贪。但系刘铁军嗰种贪嘅方法咧，系好特别嘅。即系你话佢以前啲人贪官咧，其实就系譬如佢我买货啦，然后我就兑翻啲嘢俾你嘅啫。譬如话我有100蚊公帑，咁你又攞翻自己食饭啦、供楼嗰啲钱咧，就 cam 翻政府，然后就公器私用咁样贪钱噶嘛。刘铁军唔系咁样做嘢嘅。即係你諗下呢種貪嘅方法即係咩？總之政府有幾多錢，我咪將佢刮返落自己袋囉。咁呢件事係好被動㗎嘛。即係你諗下就係話，喂如果政府得100蚊，我咪淨係可以貪到100蚊囉。咁劉鐵軍就唔同。即係佢係同香港人一樣，佢係有遠見。佢嗰種遠見同你講話，鐵路發展我同你講，我吹到幾大得幾大。OK， 我今日唔係同你講話，我純粹話有一條鐵路，有一條鐵路可能2億幾嘅啫，可能比盡喺大陸，可能長少少嘅跨省嘅鐵路400億至600億啦。OK， 600億香港嗰段就變曬成個廣州、深圳嗰段啦。佢唔會咁同你做嘢。佢同你講話，我整條鐵路，我要整條中國人嘅鐵路。中國人鐵路即係咩 ？R&D。 咁唔該喺600億建設費入面呢就加多600億。第三，我要中國人嘅鐵路入面就係唔買其他人專利權，要自己研發中專利權。咁基本上呢個 R&D 就唔單止自己 train 咁滯喎，要自己申請埋專利喎。咁即係嗰度又要抌多幾百億出嚟。好啦，打完呢幾下飛機之後呢，最恐怖就係話我唔要做中國人嘅鐵路，我要做世界嘅鐵路。咁我就開始呢出咗 N 個好無聊嘅 plan 出嚟。而家你聽緊嗰啲所謂嘅即係鐵路飛機 plan 呢，係源自於嗰個精神 keep 住繼續落㗎。包括頭先我哋講過啦，香港去昆明，然後昆明落東南亞條鐵路啦。當其時呢一條鐵路呢，喺劉鐵軍年代佢就咁樣同你講嘅。唔係由昆明上上海或者昆明博港深港落香港，呢條鐵路呢叫做香港南中國嘅鐵路，就透過連結兩個所謂嘅 hubs， 一個係香港，一個係昆明，因為昆明落呢個東南亞，所以昆明都叫 hubs。 但佢呢條鐵路唔夠勁，最勁嘅就係我可唔可以昆明條鐵路搭去老窩，再搭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搭到去新加坡。呢條鐵路呢就叫做所謂嘅亞斯恩，即係大東、即係東南亞鐵路、由新加坡直搭地鐵去返香港、而呢條鐵路呢喺劉志軍嘅世界同佢講話係中國包辦嘅、因為中國有曬最多鐵路嘅專利權。呢條已經係另一條囉。跟住另外有另一條飛機線呢，就係、上喺邊呢，就係、由中國經過成都或者喺青島過喜馬拉雅山，然後去嗰個咩吉爾吉斯坦、哈薩克斯坦搭過去歐洲。呢一個呢就所謂嘅新西藏鐵路，喂，唔係西藏鐵路，呢叫咩，嗰條絲綢之路，新絲綢之路啦。呢度係另一個 plan。咁今日呢就出咗另一個 plan 出嚟，今日就出咗一個就係香、又唔知即係由中國搭條鐵路過美國，咁就基本上係過俄羅斯，然後喺俄羅斯嗰個邊疆嗰度呢就搭去阿拉斯加，由阿拉斯加就搭過去美國。 嘩，嗰度落啊？ 係啊，即係環北線。 OK，OK， 即係呢一條就係、即係所謂嘅中國鐵路飛機線。OK， 呢個中國鐵路飛機線，我同你講呢就係話 呢度係國際航道。呢度係國際航道。 仲有國際。所以就佢而家就點解話即係劉鐵軍點解會有咁多錢去貪，就唔係因為純粹話佢有個即係有個錢喺中國俾你講，佢 sell 個概念出嚟。你諗下，如果我同你講自主研發要自己搞專利，我又要搞跨省鐵路，原本嗰個100蚊嘅 project 去到變後呢就變100萬嘅 project 出到嚟。咁 that's why 去到而家鐵道局呢越打就越大嚿。去到幾時結束呢，就係、劉志軍賴咗嘢啦。咁完咗之後呢，就去到今次喺胡錦濤，我冇記錯，三中全會有講過嘅，就係將鐵路局拆局，希望將佢拆返晒。 係拆細佢。係 啦，咁先至可以將呢個飛機夢呢就開始拆返，即係拆返細少少。 我冇記到，我冇記錯，應該係11年、12年度最後嘅定案就係、決定要拆返細佢。 其實最真正實行就應該係今年嘅， 今年 新嘅新中嗰、那個三中嗰個出嘅。咁、但係拆到咁細咧，咁而家呢個飛機夢先完。咁啊，呢、這個就個大局啦。 係啦， 咁啊嚟緊下一節就要講翻即係 講多 嘢啦。 係啦，講一下側邊啲嘢啦。咁啊，休息一陣先啦。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的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 第三次先捉酒， 系捉第三次捉酒。 因为第三次咧系。